了，爱从此停格。 这是蔡健雅在刘伟强导演的《赌城风云二》当中配唱的主题曲《停格》。这首《停格》描述的是相爱却注定无法相守的悲剧爱情，可是因为彼此都拥有很好的一个印象，所以即使感情停格了，他们还会在一些瞬间想到对方。这首歌曲的作曲是蔡健雅，而作词是姚谦。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姚谦的作品，当年哈林庾澄庆和张信哲就演唱过这样一首以男人的角度来诠释爱情保鲜的歌曲，叫《爱转动》。 想很久，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 他像女人心思，你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他每天花费